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观看了马西林滑雪比赛2016。由黄炳瑞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各道党委委员长和各阶层群众观看了比赛。滑雪比赛分为回转、跳雪、大回转、滑降等项目进行，由朝鲜人民军英峰山队、两江岛狮子峰队、茨江岛江子山队、咸津北道关茂峰队和咸津南道城川江队参加。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从体育相金一国那里受到有关比赛进行计划和运动员准备情况的汇报后，观看了马西林滑雪比赛2016。首先进行了回转比赛，方法是测定每个运动员准确无误的转弯通过600米线路上所插有的数十个间距为6米到15米的奇门到达终点线的时间记录而决定名次。接着进行了测定运动员从起滑台起发向下直滑数十米线路后跳跃而飞行的距离而决定名次的跳雪比赛。比赛一经开始，赛场的气氛就达到了高潮。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高瞻远瞩和英明的领导下，我国于1949年1月成立滑雪协会，于1965年加入了国际滑雪联合会。随着世人对滑雪运动的关心日益提高和其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把我国滑雪项目早日提高到世界级水平，来争取在国际比赛上堂堂地获得优胜。大回转比赛测定运动员准确无误的转弯通过600米线路上所插有的数十组宽距为4到8米上下间距为10米的奇门到达终点线的时间记录而决定名次。此项比赛也是在激烈的气氛中进行的。滑雪比赛中最吸引人的项目滑降比赛开始进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望着那些运动员的快速滑降赛滑，说运动员们勇敢的赛情给人的印象真是很深刻的。他说，看了我国运动员的滑雪比赛，可以确信只要致力于培养人的勇敢精神和胆量，提高敏捷性，有助于身体全面发达的体育项目滑雪项目，同时实现滑雪运动的大众化和生活化，今后就能够培养出世界级滑雪强者。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体育在显示祖国尊严、给人民带来民族自豪和骄傲方面发挥什么都无法代替的作用，并提出了在推动我国体育取得划时代的发展方面成为指针的纲领性任务。男女滑雪运动员充分发挥平时磨练的体育技术和显示不屈斗志的滑雪比赛顺利结束后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分别向荣获比赛冠军的朝鲜人民军英峰山队和运动员颁发了优胜杯和金牌，获得比赛亚军的两江岛狮子峰队运动员颁发了银牌，获得季军的茨江岛江子山队运动员颁发了铜牌。